行政执行处呢，得尽对其遗产强制执行。 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呢，当一个人他具有公法上欠给付义务，比方说一个人欠税欠了100万，好，那这个他死掉之后呢，比方说遗留了200万的财产，那这时候他说行政执行处可以尽对他的遗产呢来强制执行，换句话说这个人死了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对他的财产做强制执行。但这样的规定呢，事实上我们先想一个问题，好，我刚刚讲到税，好，税，比方说一个人他欠了一笔这个营业税，或者应该讲营业税，这个赠与税，好，或赠与税，或者是一笔这个所得税。那你去，比方说他后来一直没有缴，或一直没有缴，那你他死了之后呢，你去给他发单个证，把这个钱争过来，好，或者是他欠了一笔滞纳金，好，或者欠了一笔什么钱，好，他把它争过来。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听起来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呢，我们再详细一点，如果今天这个人欠的是一笔罚款，是一个100万的罚款。那他死了之后呢？你再把他争过来，会不会有什么疑问？好，会不会有什么疑问？那这个疑问呢？其实我们先点出这个问题的点会在哪里？在于说，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义务，好，我想民法上的义务也一样，好，并不是所有的义务呢都可以自然而然的被这个寄售，好，被寄售。至少呢，有一些一生专属性的义务呢是没有办法被寄售的。那相对的义务是权利，有些权利我们跟大家讲过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寄售。我们在讲到行政处分的消灭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一个观念：当事人死亡可能会导致行政处分的消灭，但是呢，不见得会怎样，不见得一定会消灭。比方说，刚才我们讲到什么例子？比方说，这个人呢，好，比方说他有一个这个驾驶照，他这个驾照不会因为这个人死掉呢，他就这个就直接可以让他的继承人来继承。好，这是一个点，好，这是一个思考模式。所以呢，这个从这样的思考模式去讲这个义务的问题呢，事实上也会有同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是所有的义务呢？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立刻他的这个小孩子就一定要承受这个义务，哦，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出发点。那如果说是有区别的，就有些义务呢是可以承受，有些义务不能承受的话，那为什么你这边讲说呢？只要义务人死亡，已有这个财产，你就可以去执行。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属于一生专属性的义务，怎么办？好，所以呢，后来就衍生出了一个解释，就是释字第621号解释。那这里呢，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呢，有关于行政法上的义务它的寄售问题。好，权利寄售部分就其实跟这个很像，我们就直接讲义务寄售，因为义务寄售对这个承受人而言呢，它的这个是一个属于一个侵害。哦，那这个是比较在考上来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个部分反推回去呢，可以推到有关于权利的寄售。好，那我们上次讲到过呢，其实行政法上面呢，我们说有公法上的一个抽象的责任，上次我跟大家特别强调过，这个责任两个字呢，不要把它跟刑法上的责任或民法上的责任呢混为一谈，因为我们公法上所谓的责任，它基本上指的是一个基于法令而来的一个抽象性的责任，一个法令而来的抽象性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呢，这个从德文的单词里面当然是很容易区分，哦，是比较或者离开。跟这个民法上的他法或这个刑法上的责任，其实它的含义呢是完全不一样，只是中文来讲有时候会造成一些误解，所以大家在念一些这个教科书的时候，像有些教科书他就会直接用行政法上的责任，那有些同学就会来问说呢，这个责任到底是不是刑法上的责任，它跟民法上的责任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部分我们先辨明。好，那基于这个责任呢，那我们可能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之后呢，有一个公法上的义务，公法上的义务。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呢，这个义务呢，就是已经是具体化之后的责任。好，具体化之后的责任，好，还是稍微注明一下，好，让大家复习的时候比较方便。好，这边呢是具体化的责任，好，具体化。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上次讲过一个观念，你一定要把一个义务呢，好，这个从抽象变成具体之后，你才能够去对人民执行，好，才能够对人民产生一定的效果。啊，这逻辑在哪里？逻辑当然，其实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不能期待人民呢，他这个去看到一个抽象的一个法规范，他就可以预期到自己会被执行。你起码要对他指名道姓，起码你要指他的鼻子，这时候他会预见说呢，我可能会受到一个不利的对待。好，那既然今天呢，我们行政机关的手呢指向这个人民的，哦，已经指向说你一定要会有一定的义务，好，你还是不做，哦，还是不做，结果呢，不做就是比这个谁气场啊。哦，比到后来呢，结果这个人民赢了，哦，他先走了一步，哦，先死掉，因为我想人呢会活得比国家久的这个情形不太多嘛，哦，所以人就先走了。那人走了之后呢，就会发生所谓的寄售的问题，哦，寄售的问题。 这边讲我们讲一个寄售的原因发生，发生一个寄售，那这个寄售原因其实很多，那当然最常见最常见的这个寄售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死亡啦，因为死亡，当然呢如果是法人这个部分因为合并因为消灭这当然也是可能会变成寄售的原因，那我们这边呢就简单来讲是一个死亡好了，好死亡，好这个要讨论当然是可以讨论的非常的多啦，不过我们今天先集中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十五条规定，那通常在考题里面大概来讲应该都比较喜欢考死亡这个情形，那法人合并因为合并有消灭或者是法人解散清算等等，那当然是也是一个这个寄售原因发生的一个这个事情，好那再来呢我们这个原因发生之后当然就要发生寄售了，对不对，要发生寄售，但是呢这里我们就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民法1148条有一个规定，他说呢当事人死了以后，继承人死了之后他有一个一生这个权利义务呢就发生这个寄售继承，只是呢有一些专属性的权利和义务呢是不能够被继承的，依循这样的一个观念，实际上在公法上也是一样，我们在建构一个义务呢是不是能够被继受的时候，其实也分成两个轨道，分成两个轨道，这个两个轨道呢事实上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标准来看，就是我们当然就重复来写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一生专属性，一生专属性，那上次我们有讲过呢，其实有些东西呢是有一生专属，只是高度属人的，好像某些行政处分如果没有权利来讲的话呢，可能比方说我今天给你一个执照，这个执照呢比方说我是给你一个这个电子，你可以经营电子游戏产业的执照，给你这个执照是因为信任你，因为你这个人没有前科因为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所以呢有一个信赖作为一个这个，我们这个信赖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信赖保护这个信赖，而是国家信任你，觉得这个人呢不会违背作战，我才给你一个这样的执照。那在义务这个部分呢，也会一生专属的问题有些东西是一生专属，有些不是没关系，那我们再说有些部分呢是非一生专属。非一生专属。义务是一生专属，一个是非一生专属。那再来呢，我们先看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一生专属性的义务一个一生专属性的义务，那这时候我们先讲。原则上，它是不能够被寄售，不得寄售，它只能随着这个人呢，一起被埋到土里面。所以大家应该看过以前台湾版白色巨塔，最后呢，某个医生不是奋斗了一生，然后结果呢，后来被追赠了一个这个副教授的这个证书，没有？那副教授证书你可不可以讲说，然后那他不能当儿子以后继续用？不可能，他只能随着他进到棺材里去。也正是因为会随这个人进到棺材，所以才敢追赠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其实是这样子，所以像如果有人死的时候追赠一个少将给他，追赠一个上将给他，那反正不管痛痒，他可能真的去当，反正一张纸而已，没多少钱，他可以跟家属跟大众交代。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是原则上是不能够被寄售，那等下另外我们再说。那当然呢，如果是非一生专属的话呢，原则上来讲它是可以寄售，原则上整个原则是很简单的。寄售，在学理上面呢，有时候会把这个得寄售呢，把它写成是可寄售性，也是可寄售性。那其实有些大家如果看有些书的话，可能会翻成这个寄售事格啦。所以不过这个都一样的意思，是可以寄售的意思，可以寄售的意思，因为它那个这个字呢非一开的，就跟诉讼法上的事格是同样的德文字。所以翻译上来讲是有时候会讲说它是寄售的事格。这个部分就比较高等不要以为它是一个诉讼法上的概念。好，那再进一步来讲，当然考试的时候，它大概不太会喜欢考原则的因为原则太简单了所以说一定会考例外，会考例外。例外停在什么样的情形是例外呢？比方说我们今天讲，在一生专属的义务有没有情形是可以让它变成不能寄售变成可以寄售的用有这些情形，那这个情形是怎么样的情形？这个例外状况，就是法律明文，法律明文规定，当法律明文规定出一个义务，比方说这个义务本来是有一个一生专属这个属人性的，那我今天呢用法律规定说呢，你可以寄售，那这时候呢就可以让这个义务呢变成是可以寄售的。不过呢，同学心里会想说，会不会很奇怪？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这个驾照， 我们可不可以先立一个法，说呢，以后驾照都可以继承，哦，让儿子可以这个可以继续开车这样子？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立刻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法律本身呢也有它有限性的考量。换句话说，这个法律明文规定呢，它也必须要合乎比例原则。义务来讲呢，比方说一个专属性的义务，你让儿子能够继承，那这时候也会有比例原则的考量。本来不应该是给他继承的，就你进来给他看。哦，当然这部分会有必须考量这个比例原则的一个适用。好，再来呢，非生专属性的部分呢，原则上它是可以寄售的，好，是可以寄售的。那进一步来讲，说有没有例外的状况之下，它不能够寄售，那也可能会有，也可能会有法律理由。不过这个部分呢，讨论的比较少，我就先暂时的先忽略，好，暂时的先忽略。好，再进一步我们要讲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有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那我们会想说，为什么这部分会跟法律保留呢扯上关系？我可以想见哦，如果你是一个继承人哦，以义务寄售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一个继承人，那你对一个义务来，比如说你，比方说你的这个长辈，某个长辈，比方说这个先逝之后，那有一个义务呢，突然你要承受，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形态。虽然说这是一个寄售的观念，好，它是义务的本质。什么叫寄售？我想大家如果学过民法的继承，应该都很清楚。寄售它就是说呢，义务是本质上是相同，是主体交换，哦，主体变换而已，哦，主体变换。那所以呢，像我们在民法上，比方说大家应该做父亲有个金赞，大家应该知道，像金赞，如果你去买的话，你买的是一个使用权，哦，一个使用权，哦，它不是一个所有权的观念。那你在买这个使用权的时候，比方说你买使用权，假设，哦，你是买这个70年的使用权，哦，这个讲大度来讲，让大家很容易买70年的使用权，那这70年你可能会怎么样？这中间你可能就卖掉，你可能觉得说有土自有财。你想说呢，我今天就不要再继续，哦，就是这个住这个地方，我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的话把这个地方卖掉。比方说你住了20年之后呢，你卖掉，它年限可能只剩下50年而已，哦，只剩下50年。那依照像如果你买金站的话，哦，我们同学如果住那边应该就知道，你要转卖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你要会签个三方协议了，哦，比方说你呢要卖给这个某甲，那你跟某甲签了约之后，你甚至还要去找这个金站，哦，这个出售这一方呢，哦，这个公司呢，也要跟你签约，哦，是要确保你的这个所有权利义务，哈，没有什么争议了。那这时候就是一个寄售的观念，你这个使用权呢，就是寄售给你，那完全是一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呢，从甲变更成，哦，这个对于这个公司的一个请求可以使用这样的权利呢，事实上就变成从甲变成乙，那中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呢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完全没有改变的。好，那当然，如果中间已经有改变了，比方说呢，今天除了这个年限消退之外，那里面还突然约定了说，你这个新住户也不能够使用公共设施，那这时候呢，当然就不算是一个寄售的观念。所以寄售呢，它的本质一定是什么？权利呢，本质没有变，哦，本质它的内涵没有变，义务的本质内涵呢也没有变，哦，也没有变，哦，这是权利义务，哦，所以寄售它的本质是在这，哦，本质在这。那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如果你今天呢，哦，你要让一个寄售人哦，一个承受人，一个继承人，要承受一个新的，而且是公法上的义务，这时候呢，我就要求什么？因为对人民来讲，这是一个，又是一个侵害，哦，又是一个侵害。比方说呢，从把这个义务呢，从甲身上拿下来，或者丢到乙身上，这时候乙呢，他会觉得说很无辜啊，我今天只是衰一点，他竟然继承这样子的一个，哦，一个义务，所以呢，这时候我就要求什么？要求呢，你寄售的话，你还是要有法律上的依据。你要有公法上的依据，你才能够让把这个权利呢，包括把这个义务呢丢下来，尤其是义务的部分。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的非生专属性的义务，你说原则上是可以寄售，没有错。不过呢，我们是说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它虽然说可以寄售，但是呢，必须要具有法律理由，好，法律规定。这时候呢，好，就会许多上来，先面来上面来讲，就会吵翻了天，哦，就吵翻了天。为什么呢？因为在行政法上面，你要说有个义务呢，你要明定它能够寄售，就可以寄售的义务，你要法律明文规定一次，这个是所难的，哦，是所难的。你要每个行政法上的义务，你后面都要加注一个可寄售、不可寄售，在立法基础上面或许会有些困难。所以呢，这部分的一个法律明文规定，它这个学术上来讲，他都认为说一定要法律明文规定，只是说呢，要什么样的法律明文规定？哦，就一直都有争议，哦，都有争议。这个法律明文呢，哦，基本上就有几种说法，哦，我们先把它列出来，哦，比方说有一个是公法说了，哦，一定要公法规定， 一个我认为说可以用司法规定说了，而且这个司法说呢，有引到，比方说像我们民法的1148条规定，1148条规定，认为说呢，依照1148条规定就是一个司法上的规定，可以去引用的例子。不过我们在这个讲到依法行政原则的时候，特别跟大家强调过，我们司法上的这个规定的原则上不能够做依法行政这个法的，不然的话呢，整个依法行政原则都会假的。那这里算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因为实在你要说一定要找出一个公法上的一个规定，说什么样的义务能够计受，其实呢，真的有时候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其实不是只有我国而已啊，在德国来讲，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那时候就提出来说，是不是不那么要求，至少可以有个结论，换在公法说或司法说。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呢，这个困难法律保留呢，其实是比较宽松的，说这个法律保留呢。比较宽松，虽然理论上还是要有，因为对于这个承受人而言呢，它还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不可预期的侵害，不可预期的侵害。好，那再来呢？刚刚这部分我们已经解决掉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的如果是一生专属性的义务，你就一定要有法律明文规定，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义务呢，本来把一个从这个不能计受的义务变成一个可计受的义务。所以大概来讲呢，这个虽然说公法上义务计受的问题呢，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说整个公法上问题里面，这个算是这个难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不过呢，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内涵、它的精神呢，就把它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呢，让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那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回归到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自第621条解释以及呢行政执行法第15条的问题。好。行政执行法第15条的一个疑义呢，发生在说呢，有一个人哈，一个某甲哈，他被处了一笔罚哈，被处罚了，被处罚，被处罚之后呢，那就跟国家打官司，打到一半呢，自己这个出师未捷啊，身先死哈，就走掉了，撒手人寰。那偏偏上很多继承人，那这时候呢，继承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帮我的这个长辈人还这些罚款？为什么要？他认为说呢，这个罚款既然是罚款，既然处罚，就不应该罪就不应该及妻奴了。就是说呢，你这个长辈被罚，当然这个事主呢是一个女性，是一个老婆婆了，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反正你旁边的人都不应该被罚才对，所以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争议，产生了争议。那争议后来这个当事人呢，后来跑到检察院去，因为那时候其实因为当时这个行政执行法的异议呢，异议完之后不能够提起一些这个行政诉讼，所以当时呢其实是没有走这个大法官这个审理案件法第5条第1项第2款所谓的确定裁判终结之后呢再去申请大法官解释，那时候没有办法。所以呢现在那时候就怎么样，他当时还想释宪啊，认为说第15条的规定，我们刚刚提到规定说，你可以对我的这个遗产执行，对我可以继承的遗产执行呢，那是可能有违宪之余的。所以当时呢，这个当事人跑到哪里去？跑到监察院去，跑到监察院去澄清。这是非常好用的管道。我想大家不要把监察院当成是一个这个纸老虎，或者当成是一个这个无聊的机关，它很多功能，只是看你会不会用它而已。那这当事人跑到监察院去澄清说呢，我认为第15条规定很有问题，或者是呢，行政机关在适用第15条的时候呢，有适用上的误解。那监察院就看觉得很有道理啊，这个罚款为什么要给人家继承呢？当然有些同学可能心里会想说，他是对遗产来执行啊。不过这个我想大家应该有观念吧，一个人走了之后呢，这个遗产就变成谁的财产，就变成继承人。所以你对遗产执行就形同于什么？形同于对继承人执行。所以这继承人就想说呢，这个为什么我得到的钱呢要被执行？虽然说我们外面来人来看说，你得到100万，你被执行10万块，你还是赚到啊。但是这个继承人的观点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说呢，如果这是一个处罚，你要处罚的是上面这个人，那你就不应该处罚到我。即便呢，我今天拿这个钱呢是额外拿到的，也都不应该就是克扣一分一毫。好，那这个事情呢，就有监察院说，这个继承人讲的有道理，所以呢，监察院就跑去跟行政院讲说，你怎么这样适用法律？你怎么样总会因为这个依这个条文规定呢，去科处一个这个科处人民的这笔罚款？后来呢，就以什么以两个机关两个行政机关呢是对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呢有疑义以这个为由呢申请大法官解释。后来大法官呢就做出了一个621号解释。那这621号解释呢对人民来讲是比较不利的怎么说呢？我们今天看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一生专属性的义务，我们还没有讲到例子比方说我们就举一个像我们今天讲到的罚款。 罚锾呢是一个一生专属性的义务，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疑义，哦，并没有太大的疑义，哦，它就是处罚人的。既然是处罚人，那就是专属于呢这个受处罚人的这个义务，哦，因为呢我今天就是要让他痛，哦，是鞭子要打他身上，哦，那打在别人身上的话，这个效果就没有。哦，所以这个一生专属性，所以有些同学可能课后就会一直来问说呢，什么叫一生专属？怎么去判断？有时候不否认呢，哦，是会有一些判断上的模糊地带。不过呢，有一个这个判断的标准，哦，就是履行的意义，不是那个陈景真那个，哦，履行的意义，不要误解，哦，就是。旅行有没有意义啦？哦，你等于说你对这个人旅行，或是有他的旅行，像我们讲到说所谓的这个可替代旅行的义务，其实有这样的观念，对，就是说，哎，你叫 A 来唱歌，对，结果呢后来他说 A 不能来唱，叫 B 来唱，那这样旅行有没有意义？那其实，在一生专属性的判断也是一样，哦，你叫一个人，就是你今天呢，你把这个东西呢旅行在某甲的身上，可能很有意义，比方说你就把他鞭打一顿，哦，把他打一笔钱，他以后敢做了，这才有意义。那如果你对某甲以外的其他人做，其实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个人他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规定，好，所以这是用这样来判断。那罚锾来讲，就是要针对某一个人，好，针对某一个人。好，那今天我们看到一生专属性这边有一个罚锾，好，有罚锾。那今天呢，我看到说，哎，既然是罚锾，原则上来讲应该是不能够记收，我应该不能记收，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不过呢，我们刚看到这条文的《行政执行法》第15条规定。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15条的规定，他说什么？他说义务人什么？已有财产可以竞对遗产来做执行，哦，竞对遗产做执行。所以呢，这时候行政院还有大法官的见解呢，就认为呢，行政执行法第15条的规定，就是这边所讲的法律明文。行政执行法第15条。大法认为说呢，这就是一个法律明文规定，哦，就是一个法律明文规定，所以呢，你用这个为由呢，向这个继承人去苛征这笔钱呢，是没有问题的，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点，哦，这个部分就是被学说呢，这个强烈的批评，哦，强烈的批评。哦，当然我们要先知道结论，哦，先知道说大法官实务见解，哦，他的一个结论是什么。那要批评的是另外一回事，好，另外一回事。所以，基本上第15条的规定，就目前我们的实务上呢，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看成是一个特别规定，一个把本来不能够记受的义务呢，变成可以记受的特别规定。好，所以它脉络是这样子来的。好，就大家如果直接去看，可能会看不懂它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好，不过呢，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进一步呢，我们要说的是说，那到底为什么第15条的规定会被批评说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可以记受的法律上的基础？这部分我们讲义上已经有写了很多了，那我们简单来讲就好。简单来讲，如果呢你要做一个例外规定，哦，你要做把一个本来不能记受的义务呢，透过法律的规定呢变成是可以记受，又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条文呢，至少在形式上，哦，从形式上来看不会太简单了，啊，哦，不会太简单。那今天这个条文的规定，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竞对遗产执行。这个竞这个字呢，学者认为说其实就只是一个便宜规定而已。哦，就是说让行政机关比较好执行，哦，好执行，它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规范的一个承载。我们说一个像一个法律规定，它规定出来之后，它能够承载多大的一个规范量，实际上是有一个限度的，哦，是有一个限度的。那这么短短的几行字呢，其实在学者眼中，他认为他只能够什么，只能够说有些不能够，就是有些这个等于说不能够说一生专属性的义务，本来就可以接受的义务呢，哦，或者是说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财产的部分。他可以竞对这个遗产执行没有错，但是必须要排除掉专属医生，因为呢，如果真的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例外规定的话，它的条文规定不应该这么简单，不应该这么简单，尤其有竞这个字，哦，竞这个字，那这是学术上面的对这个部分的批评。不过大家如果真的要记的话，哦，当然还是先记实务见解，哦，实务见解，你要批评的话，你可以当然是可以先带到，或者说从这个法官的权利的立场来讲，这个规定呢似乎是过于简陋，哦，似乎过于简陋，哦，这是。我们讲到是第621号解释里面我们所讲到的，好，其实，在公法上接受义务接受的问题，大家怎么架构，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子，其实可以理解到非常非常多的一种这个接受的概念，好，比方说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也会接受，好像那时候呢，当然这个希望台湾跟大陆之间哦，近期内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好，很可怕，就是某一边把某边并掉，好，那比方说呢，就并掉之后，结果呢，另外一边呢欠了一笔很大的债务，那这时候呢，可能这个义务。 都要承受下啊，你在法上你都要承受下。像如果真正发生过，比方说那个东西的这个合并的时候，其实呢那时候这个因为合并完之后，算是一个消灭分割，这个消灭合并啊，就是东德就消灭啊，就并到这个西德来。那后来呢，这个新成立这个德国呢，他就变成要去承受东德当时的一些债务、一些权利义务关系。哦，这是在这个等于说国家层次的哦，这个义务和权利的计受。像我们呢也会发生啊，哦，刚刚才发生过没多久。像我们知道有这个五都的一个选举，五都选举之前五都合并，哦，五都合并。那五都合并，比方说以台中县跟台中市来讲，哦，现在大家都变成一个大台中。那像合并了之后呢，这个新的，哦，我们说这个新的这个大台中市，它其实也是一样计受了当初原本的台中市以及呢台中县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关系，哦，所以这是都从国家法的层次会有所谓的这个义务的计受，到我们的行政法层次呢，同样也会有义务的计受。那义务计受当然不会只限于人民而已了，哦，其实在那个地方知识团体啊等等也可能会发生，不过呢它的逻辑呢都同样都这一套，哦，同样都这一套。所以呢，我想大家如果只要把这一套呢弄清楚，那之后呢面对到一些权利义务呢这个计受的问题呢，我想问这个应该都不会难倒各位啊，不会难倒各位。那这个部分因为哈，它可能牵涉到一些所谓的行政法的问题，所以有些题目呢，我会等到这个到了这个行政法的部分呢，我再带大家看哦，因为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哦。那像有些问题呢，因为主要是在真的要考到6月1号解释问题的时候，通常是在这个行政法这边来考，所以这部分我就先保留。好，这是有关于行政法上的义务计受，也非常在我们的所谓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这个章节里面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似乎还没有这个出现在国考里面哦，当然是一个主角，但是它以后呢这个潜力无穷哦，潜力无穷，所以请大家就这个如果有准备考试的话呢，就多留一个心哦，多留一个心，那我想应该是会有一些受用的哦。好，那这是这个有关于这个义务计受的部分哦，因为最近这两天啊都跟人家在看房的时候，所以就对补涨这两个字就非常的敏感哦，所以那时候就很劝我说呢，我买房子的话呢，就不要买房啦，变成这个买房子变成房东啊，买房买到买成房东，或者是炒股炒成股东啊，大家都是被套牢的意思哦，或者是呢这个泡妞泡到老泡成老公这样子哦，这个也是就是大陆上在讲的，我就说不要乱买哦，因为有些人在介绍说要不要去。这个上海那边呢，去买几栋最近因为有些人杀出的房子啊，哦，那我看一看之后，我就觉得说还是比较好的，哦，这个比较保守一点，哦，比较怕死一点，所以后来看看之后，觉得那个地段，哦，似乎被高估，没有补涨的空间啊，哦。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关于行政法上义务计受的问题呢，它补涨空间蛮大的，哦，所以请大家多注意。好，那进一步我们看到265页以下呢，看到整个这个行政执行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在于有关于所谓的行为或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哦，行为或不行为义务的执行。那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呢？简单来讲，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过，我们有画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图嘛，哦，就是说呢，从一个法令，对不对？哦，一个法令，然后你不遵守这个法令呢，哦，那就要说你违反了一个法令之后，或者是呢，你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这个责任啊，不然呢，这个责任就具体化变成是一个行政处分。跟这行政处分呢，如果你还是不做，我会先给你告诫。告诫完之后呢，进一步所谓的执行方法确定，直到执行方法的实施。这个部分我们就在讲行为或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好，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行政执行的多阶段的结构。那进一步我们要讲，就是说呢，那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涵？好，到底怎么做？到底怎么做？到底跟我们公法上今天给付义务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好，我们先看到讲一个65页，这里我们有看到一个区分哦，这个行为或不行为义务的执行，我要先弄清楚两个观念，一个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一个是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我们既然要对一个行为或不行为义务去执行，那这时候当然就会遇到所谓的可替代或者是不可替代的一个这个行为上的一个义务。那什么叫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说反正是谁去做都这個、都一样哦，都一样可替代哦，你做 A 假做也可以哦，乙做也可以哦，反正呢都没有差别哦，都没有差别，这是一种哦，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那什么叫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呢？也就是说呢，一个行为呢，它基本上它你这个用别人来做就是没有意义了哦，就是没有意义了。那 是那不可替代行为，像从我们这边可能还没有举到一个比较这个具体的例子，好像我们讲最简单的不可替代行为义务，有时候呢就会把不行为义务呢包含在里面，不行为义务，你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你不能够，比方说呢，你今天你没有执照，你就不应该要营业，结果呢你还是继续营业，那谁能够帮你不营业？只是没有人帮你不营业，只有你自己呢可以让自己不营业而已。所以这时候呢，那你的这个行为义务来讲，这个行为义务本身呢就是不可替代，不可替代。那另外呢，像如果真的要讲说什么这个有些哪些都是可替代的真正的行为义务，比方说呢，像我之前讲到在付款里面，付款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原住民呢，我们出钱让他出国去念书，但是呢，一定期限期满之后呢，你要让他回来，要让他回来。那他如果就是说不回来，就是不回来，这时候他的一个行为义务呢，就是不可替代的，这回国的义务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就是我想在理解上不会有太大困难，因为在民法上应该有像类似的观念。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组观念，是在讲一个66页，一个叫做直接强制，一个叫做间接强制，间接强制。那我们先看所谓的间接强制，这个括号二的部分，什么叫间接强制，或者什么叫直接强制？我们进一步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整个行政法上的行为义务不行为义务的执行，他要去执行的时候，事实上，它有两种方法，两种方法，讲的白话一点的，一种就是什么？一种就是比较软的方法，比较软的方法，我看看你呢会不会自己去履行，或者是呢，我请一个人呢帮你去履行，好了，这是一种方法。那另外一种方法是比较强烈，比较粗暴的方法。这个比较强烈或比较粗暴的方法呢，它会伴随着一种物理力，一种国家的一个物理上的一种暴力。那这种物理上的暴力呢，事实上就是国家直接伸手去做这件事情。那什么叫国家直接伸手去做呢？是国家的公务员，国家的这个自己本身的人呢去执行的这些东西。像之前的文林医院的执行呢，其实就是某种程度就是直接强制。那虽然它是一种代拆除的行为，不过呢是另外一个部分法上的问题。我们先讲。只要是行政机关出手，行政机关的一个特务单位出手，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直接强制，那文林院我记得应该是，如果他不是的话，那就是一个代予行而已，那反正基本上我们要知道一个标准，只要直接强制呢，就是行政机关只用他自己的人，去做这个比较物理性的一个暴力的行为，那就是一个直接强制。那所以呢，其实两者之间就会有一个适用上的一种顺序关系，这个之后我会讲到，一定是先用软的，再用硬的，一般来讲，那有时候这个。软硬之间呢，有时候你软还来不及用，我必须直接要用硬的。好，那这边我们先看到间接强制，那间接强制有一些方法，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叫做科处所谓的代金呐、代金。那什么叫代金呢？这是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这个30条的规定。什么叫代金？代金就是呢，你代为履行的一个金额，代为履行的一个金额。什么代为履行的金额呢？比方说我今天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一直都不做。一直都不做，那你一直都不做的情况底下呢，我就会为了要让你做，所以呢，我就苛处你一笔钱，而且可以一直连续的苛，苛到你呢做这件事情为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金钱上的一种压迫感，压迫感的户头的钱可能慢慢就会不断的减少，这样的一个感觉呢，迫使你一定要去履行一个公法上的义务，这个叫做代金。所以代金呢，它跟行政处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先注明一下。这个代金呢，不等于行政罚，不是一种罚款，不是一种罚款，它跟罚款的概念呢是截然不同。虽然说都是同样一笔钱，都是让你缴一笔这个费用，但是呢，两者之间呢，它是本质上是天差地别，天差地别。这是第一种，这个间接强制的方法。第二种间接强制的方法呢，是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29条规定，所谓的代履行，代履行。什么叫代履行呢？就是国家呢，他不自己出手，他请一个人呢来帮他执行。比方说像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当然就是违规停车啦。一个人呢，他违规停车在大马路上。我们之前看过这个例子，上次讲到有关于执行强制的时候，看过一个例子。有个人把车停了之后就跑了，然后呢，严重的阻碍了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个这个运行的顺畅。所以呢，行政机关就找谁？就找了一个，比方说民间厂商、民间拖吊业者。把这辆车呢移至，把它拖掉，然后呢把它保管在哪里？保管在这个保养厂里，这个拖吊厂里，拖吊厂里。那这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样一个行为，等于说行政机关他并不写任，他本身没有自己出手，那叫代履行，就是请另外一个人来帮行政机关履行的代履行，代履行是两种间接强制的手段，大家先留意一下，等一下我会详细讲。 那看到我们挂号医这边有个直接强制啊，直接强制是它的一个部分呢，就会比较强烈。我们可以看看它有哪些行为，比方说呢，像我们这边看到的扣留、收取、交付、解除占有、处置使用或限制使用动产或不动产，或者是进入、封闭、拆除住宅、建筑物及其他的处所，或收缴、注销证照，或断绝这个，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就断绝这个营业所的必须的一个自来水、电力或其他能源，就是断水断电，断水断电，或者是呢其他的实力，那这个体实力呢，直接实现与履行义务同一内容状态的方法。就是呢，这个等于说就是用这个其他的物理力，然后呢，反正就是把它弄得跟已经实现你的义务的完全一样的状态。比方说呢，你本来呢，这个在里面违规营业，一个药房，或者一个需要许可的一个所谓的业主与产业，那我就把你的这个，反正讲夸张一点，当然这可能是违法，夸张。比方说呢，我今天进去呢，把你做的机台呢，全部都一扫而空，我把它扫出来，把你的这个不但给你断水断电，甚至把你人都驱赶出来，那你都变得呢跟完全没有营业同样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就是一种直接强制，直接强制，这是讲166页，我们这边先建立这样一个观念，好，那进一步我们看到讲167页，我就顺这个顺序讲下来，那因为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一些相关的图说了，想大家看，应该大家的这个理解应该还是可以继续这个延续下去的，好，那这边我们看到是行为不行为义务的一个执行的要件，这个执行要件我想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上次我们在看到这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时候也有一些执行要件，这个执行要件，那执行要件这个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要件，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之后呢，要有关于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要件，其实也是大同小异啦，就是说你已经你所有的义务你没有履行嘛，你不履行之后我去执行你，大概就是这样，而且是经过一个程序都不去履行的话，那事后你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些这个强制性的部分。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它的一个要件是什么？依法令呢，负有行为或不行为义务。上次我们特别跟大家讲过，我们是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也跟大家在强调过这个观念：一个抽象的法令所赋予人民的责任呢，是不能够原则上不能够当成是一个执行命令的。所以上次我们在讲到有关于金钱的部分，我们会说，怎么金钱的这个部分会有依法令来执行？依法应该执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的行为不行为义务这个部分呢，是有一个依法令可以直接执行的情形，就是即时强制的时候。即时强制的时候，这个上次我们看到这个例题呢，至于我们所讲到的例子，应该都讲过，我们都讲过，想问题应该是不大。那在我们67页到68页这边呢，我们只是把问题呢点得更清楚，点得更清楚，就是说原则上来讲呢，依照一个抽象的法令是不能够作为执行名义的。所以你如果是单纯的违反法令，可能还不见得就会给你执行。一定要当你的义务呢被具体化，你又没有去履行，没有去遵从这样的义务，那这时候呢，我们才会说，你这个进一步来讲，我们会去对你做进一步的这个执行，进一步的执行。所以这里呢，大家只是把上次讲的内容再稍微整理一下，就是已经讲过，就不再赘述。那68页这边呢，是本于法令的一个行政处分呢，负有行为或不行为义务。就是说呢，这部分就已经叫没有问题了，因为呢，已经把义务呢具体化，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来具体化，具体化之后呢，你没有去履行，没有去履行。那第三个是有个行为或有不行为的义务，行为不行为的义务，这部分应该理解上来讲就问题就不太大了。我们直接看到讲一个69页，69页这边，69页这里呢，主要看到的是像我们看到第一个进入到行政执行的最大的关卡，也就是当你对一个下面处分你不闻不问，你完全置之不理的时候，下一步呢可能收到的就是告诫。当然呢，有时候呢告诫会跟处分会两个会绑绑在一起，会结合在一起，这实务上常常这样做。我们可以看到讲一个70页括号3的部分，我们直接看。就是告诫跟金处分呢，在实务的运作上面，虽然说呢，在观念上它是不同的两个层次的问题，不过呢，在实务上为了讲求行政效率，为了让这个时间呢不要延宕太久，所以呢，往往会把这个告诫呢跟金处分两者之间呢，把它合而为一，变成同一张行政处分，同一张行政处分，这个是在实务上习见的一种做法，告诫跟金处分的一个这个结合，但是即使它是结合在同一张你要去救济的时候呢，还是有不同的救济管道。我们跟大家强调过，有关于行政执行方面的一个救济呢，事实上它是有一个异议程序，一个异议，那进入到诉愿行政诉讼或者是异议到行政诉讼这样的一个程序。那如果是 基础处分的部分呢，当然就是走一般的诉愿跟行政诉讼。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有所不服的时候，你要先搞清楚你是对于基础处分不服，还是对于什么，还是对于这个比如说后半段的执行的部分不服。好，比方说呢，他告诉你的时间可能太短，或者是呢告诉你的方法你觉得不服气，哦，那这时候你当然可以救济。不过呢，这时候的救济管道呢，虽然是同一张纸，但是会有不同的救济途径，哦，是要注意的部分。好，哦，先把这个部分先做个复习，哦，其实验证。那另外九页这边呢，我们说告诫，什么叫告诫？那告诫它的一个法源基础在哪里呢？上次我们提过，它主要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二节它的第一项。我们说呢，告诫呢，我们这边讲到了，比如说二项第一项讲说，你处分书或另以书面的限定相当期间履行。哦，那第二项又讲说呢，这个文书啊，应该载明两个事情哦，这个不依限履行时呢，哦，这是时间的问题，将与强制执行的意志。换句话说，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期限，再给你一个这个结果，哦，就是两个东西啦，哦，一个就是给你一个时间，哦，给你一个时间，再给你说你这个结果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要对你怎么做，哦，所以这会有两个，哦，也就是有点像是以爱威胁为恐吓性一样，哦，在一定时间内你如果不缴钱的话，你就把你的怎么样，哦，就这个意思，哦，就是有点像这个恐吓性，哦，恐吓性。那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哦，这个告诫它的一个基础，哦，是这个行政执行法第二十七条的第一项、第二项。那这里呢，我们有特别讲，再强调一次，啊，告诫它本身呢，具有一个非常枢纽的地位，哦，它是整个开启后续的行为不行为义务的行政执行的一个关键，哦，一个关键。也就是进一步我们要讲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到底它的一个性质是什么？如果它这么重要，那我们如果对它不服，我们要怎么救济？当然我们知道一定要异议了，只是异议完之后呢，它到底是不是行政处分，我们要不要先经过诉愿再行政诉讼？那这部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其实告诫本身呢，那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只是呢它是一种执行处分的性质。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在过去的实务上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是认为说呢，所有的执行行为呢都是事实行为，哦，都是事实行为。不过呢，在晚近，哦，一直到现在的实务，事实上已经把这观念整个改过了，哦，整个改正过来了。也就是说，在执行阶段也有可能会有行政处分，哦，也有可能会有行政处分。只是呢，这样的行政处分，我们为了区别起见，我们会把它称为叫做执行处分，哦，执行处分，哦，是我们呢稍微呢，哦，要这个要注意的部分。我想这个应该对大家来讲，判断上来讲应该是不会太过困难，哦，我们直接看到讲义七十页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比较近期的一个判决，哦，我们看到，哦，说人民呢，我们要看到这个黑体字的部分，哦，有限的部分就可以。人民呢，受有公法上的行为或不行为义务者，哦，通常是由这个行政机关的依法的以行政处分来加以设定。这也就是行政执行法第二十七条所谓的本于法定的行政处分人负有义务，该行政处分人即为行政执行的执行名义。一般来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基础处分，哦，所以基础处分这四个字呢并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哦，也不是学上面的一个只是在学上面通用而已，它实务上来讲是这样称的，哦，所以大家如果之后呢遇到有关于行政执行的问题，你要如果要区别所谓的原来这个行政处分跟后面的执行阶段，你大可以就把前面这个处分呢叫做基础处分，哦，基础处分。好，应与行政执行行为具有处分性的一个执行处分，两者言语区别，哦，那就要说实务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哦，这个基础处分跟执行处分两者之间呢，哦，是必须要区别的，哦，区别的。好，所以后面这个就比较是跟本案这个案子比较相关，说义务人纵得对告诫或执行方法之选择事项为争议，但不得就该基础处分表彰的实际事项为主张，哦，否则呢，义务人若在这个执行阶段再重复争执基础处分的违法性或表彰的内容，那处分的这个存续力，哦，等等就会受到影响。我想这个应该是当然之理啊。我们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是对告诫，如果你要对告诫提救济，那这时候你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这边稍微讲一下好了，因为考试的时候还蛮喜欢去碰触到这一块。我想应该，如果大家学过强制执行法，或者是只要稍微对强制执行法有点概念，哦，这样的一个观念应该就不会太陌生。比方说，这边有一个基础处分，哦，比方说基础处分是一个违建拆除处分，哦，违建拆除。那基础处分后来呢，给你做一个告诫，你就看到告诫这段就可以。后面就不用先不用看，哦，告诫。那告诫的部分呢，它有两个内容，哦，一个内容是这个一定的时间，哦，比方说呢，在要你两天之内拆，哦，两天， 哪天如果不拆的话呢，就代理行，就请一个，而不是请开头大队，而是请个民间厂商或民间的公司呢来帮你拆，放置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限你一定时间，再来呢是给你一定的这个结果，如果不做的话，就把你砍头。那这时候呢，当事人如果要救济，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当然这个前提是说呢，如果这个房屋救济期间啊都没有经过，都没有逾越，那我去救济，那怎么救济呢？要怎么救济？那当然呢，一边我们对于基础处分来讲，我们当然是提起一个诉愿跟行政诉讼。那对这个告诫的部分呢，比较特别，你要先提异议。异议完之后呢，因为告诫本身它是一个行政处分，我们说它是行政处分，是一个执行处分。但执行处分它还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呢，如果你要对它救济啊，比方说你觉得这告诫的时间太短啊，或者是它的这个代理行你觉得不满意，那时候你要提出诉愿。行政诉讼，我想这个部分应该都很简单的。行政诉讼，只是主张的理由呢？这个实务见解其实它后半段讲的是主张的理由的问题。如果今天你只对告诫你去声明不服，你提异议或提这个诉愿及行政诉讼，你可不可以在行政诉讼的阶段，你在那边讲说，哎呀？这个法官问你说呢，你为什么不服呢？你为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这个程序都符合没问题。你先提了异议，而且你在一定的时间内提起诉愿，而且呢也提行政诉讼了，好，都完全都符合程序。那欢迎你来这个行政法院，来这个我们这边呢。那问你说你为什么？结果当事人跟法官讲说呢，因为这个我家呢根本就不是违建，根本就不是违建。那这时候法官听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争执是什么？争执是告诫。所以你要争执的对象只有什么？比方说你对他的一个执行的方法，你对于他的这个执行的期间，比方说你两天不够，应该给我20天，应该给我一个月，你要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关于执行部分的一个瑕疵，我才会接受你的想法，我才会推翻这个告诫，推翻这个告诫。换句话说，讲得更白话一点，就算当事人呢去争执告诫，去对告诫异议，提行政诉愿，提行政诉讼，把告诫拿掉。告诫拿掉之后呢，是不是就这个完全呢，就没有问题？就是说，这基础处分就跟着不会。那就告诫拿掉之后，基础处分还是在，还是在。那行政机关只要再做另外一个告诫，他就可以再对你执行，再对你执行。所以呢，对于告诫的执行，你的这个能主张的事由呢，它其实不基于什么原处分的一个合法性。那这边这个判决，它只是强调说呢，如果你可以让当事人在告诫这个阶段呢，你又去主张什么原处分的违法，那这时候呢，这个行政处分呢，它基本上就会它的一个存续力啊，就会荡然无存。那对于什么？对于整个这个法安定性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为什么会突然讲这个话？为什么会今天这个判决会这样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大家同学可能会心里都会想说，那我怎么不要两个都争执就好，就没有这个问题？的确，大家都很聪明。两个都争执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偏偏呢，有些人就是，这个时间拖过去了，就对于就是他已经过时间了，过期了，所以他争执，他只能争执告诫。他争执告诫的时候，他就偷渡，就是把那个这个等于说把一些基础处分的一些违法性的偷渡到告诫这里来，所以只是在争执的时候，有些实务上会这样子做了，这个有时候可能不见得当事人或律师的问题，有时候这可能是有些相关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考量，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好，这是关于告诫，所以告诫请大家记得，这是一个行政处分，一个行政处分，应该难度应该是不高了，应该是不高。那告诫在实体上面呢，所以上次我们跟大家讲有三个函，那个例题，我们下次那个今天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部分。告诫它有时候它的本质，就是它也是一个函的方式来做。一个反方来说，那有时候在题目里面呢混淆你的视听呢，所以在一个行政法问题里面，尤其现在题目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你要好好判断说呢，到底这是不是一个执行的东西。那最容易跟行政处分的相混淆的就是告诫，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好，那再来讲一个71页以下呢，我们看到的是有关于行为不行为义务的两种执行方法，这两种执行方法在考试上面它的重要性会比直接强制还要高，因为考试的时候其实比较喜欢考到间接强制的部分。那间接强制的部分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代理行，那代理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个程序。好，那 代理行政是什么？他说啊，是依法令或本于法令这个行政处分啊。看到他就直接看条文了啊，就负有行为义务的不为其行为呢，能由他人代为履行者，那行机关呢得委托第三人或指定人员呢代为履行。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叫做呢，其行为啊能由他人代为履行者。换句话说呢，代履行的部分它只限于什么？限于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好，限于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如果是可以替代行为义务呢，才可以用代履行的方式。换句话说，比方说这个车子的移置，我刚刚讲到最常见的例子，那要把一个人车子移走啊，其实呢，每个人都可以移啊，好，每个人都可以移啊。当然有没有驾照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只有你才能够移啊。但我知道就有些车子呢，它自认主人的哦，就是像上次说我去这个大陆的时候，就一辆这个非常高级的跑车呢，它是认主人的哦，就是认主人。你如果你不是主人，坐上去的话，它不可以动，也有像霹雳车这样子的哦。那当然这个应该是很少数。那理论上来讲，就算哦，我们讲就算你这个不是主人，你去就不能开哦，还是有别的方法可以把它拖走啦，哦，可以把它拖走，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把这个人这辆车从 A 地到 B 地去哦，其实呢是绝对这个，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只要你有这个办法就可以做的，所以这部分就是可以替代的行为义务。好，所以在最常见的一个可替代行为义务的代理行为就是汽车的这个拖掉，好，我后面今天常常的拖掉，好，这是二九法这边呢所讲的代理行为。那代履行呢，会衍生出一些费用，哦，这其实考试上面来讲是重要性是更高的，哦，就是说你帮一个人呢，把车子从 A 地呢拖到 B 地，好，那你并且呢保管一天，这份呢都是要费用，哦，都是要费用，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哦，你家有个违建，结果呢，哦，你不去拆除，后来我经过告诫等等，哦，后来我就把你的房子拆掉了，那我可能请了一个人去拆，那请了这个人呢，行政机关还是得付钱给他，对不对？还是要有费用，那这笔费用呢是要国家出还是由这个义务人来出？那我们的法律规定非常明确，我就重新一个国法来，就是说这个钱呢不应该由国家来出，应该要由义务人来出，因为车子是你应该要移的，因为房子是你应该要拆的，所以呢这个费用呢必须算在你头上，哦，必须算在你头上，所以代理行的费用。那这个费用我们看到二九法第二项这里他就讲到，就是说代理行的费用啊，由执行机关估计其数额，然后命义务人缴纳。那缴纳的数额如果与实支不一致的时候，应该要退还余额或追缴其差额。换句话说，代理行的费用呢是一个什么？是一种所谓的实支实付、实报实销的性质。啊，你不能够，你行政机关不能够说，哎，我今天啊拆这栋房子，你只要花10万块。那为了要打击这个人的信心，或者是我要这个让个别人能够觉得这个杀有杀鸡儆猴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给他收了30万。啊，这时候就可能会有公法上不当得益的问题。啊，那甚至你如果先跟人家收个10万块，结果呢，后来只花了5万块，因为5万块他退还给人家，哦，不能够这个收取多于这个所谓的可以执行这个事情本身的所应该得到这个费用，等一下我们再看到，哦。好，那这个执行程序来讲的话，其实也很简单，我刚才讲72页，大概第一个就是告诫，哦，一样要告诫。那告诫的这个部分呢，就一定一样，哦，告诉你一定的时间，哦，并且告诉你这个代理行的执行方法，并且呢，在其实这个二和三呢，啊，其实两个是一件同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呢，你如果不依照期限履行的话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受到代理行，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其实应该来讲是两件事，啊，一个是告诉你时间，一个告诉你后果结果，哦。那执行方法确定，哦，那就是直接在行政机关这边会确定，哦，然后是由第三人呢这边来履行，哦，这个义务。那执行方法的实施呢，就是派这个怪手就开过去，哦，就是派这个相关的这个车辆，哦，这个把车子拖走，哦，拖走，哦，大概就是这个代这个执行方法的一个这个实施，哦，执行方法的实施。小时候呢，其实我家里面有违建就是这样被拆掉，哦，被拆掉。小时候比较不懂事啊，就是爸爸妈妈愁眉苦脸。我在那边看了怪手在那边拆，我好高兴哦，我觉得哇，怪手当然就当然就被打了一顿，这个养老鼠怎样？这咬咬不带这个小孩子，哦，怎么会这样子？哦，那是小时候我小男生哦，我觉得其实男生为什么说人家讲说其实是那种破坏性的？因为小男生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是破坏性的东西。小时候喜欢怪手啊，没有，哦，然后水泥搅拌车啊，然后就是枪啊、战车啊，都是破坏性的，很奇怪，哦，为什么小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呢？我小时候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开怪手，我，哦，就开怪手这样。所以小时候有时候这个暑假的时候，因为都没有出去玩，很无聊啊，都会跑到旁边的工地，就可以看那怪手在那边挖东西哦，在那边拆路，就看一整天都觉得不会很厌倦这样，啊，很吵。然后呢，但是就在那边乐此不疲，哦，然后跟工人变好朋友。说看看你哪天可以上怪手，但从来没有上去过。小孩子，然后这个大家不理我。 那这执行方法就是，其实像这种所谓的这种违建的执行哦，其实大概来讲哦，很多都是代履行啊，哦，很多都代履行，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力哦可能没有那么多哦，没有那么多。好，小时候反正很不错啦，那个美好的时光。那时候我家住的第一栋房子呢，它是这个是一个黑道的大本营啊，哦，是那种出租套房，里面都是做各种行业的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住到那边去。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我早上起床呢，小时候六年级啊，然后早上起床去搭电梯的时候，发现一堆远景的冲上来，就跑到我家隔壁呢，把一个人就拖出来，然后那个人半裸的，就是男生半裸，布满刺青，然后搜出两袋刀械，还有枪支，这样，还有套毒品。我想说奇怪，我前天还去他家玩而已嘛，因为想说是钥匙儿童哦，就钥匙儿童，然后所以这个有时候忘记带钥匙就进不了家门，然后就敲旁边的门。然后叔叔收留我一下，他就收留我。那有一次被我爸赶出来，就是小时候，当然我被爸爸赶出来过，我有，就是那种被打的半死，然后就丢出去了，你不要再回家了，就哭嘛，哭哭哭，然后旁边人就觉得很吵，就开门，小弟弟什么事情啊？就说被爸爸不要我，他说那边叔叔要你的，来你就进来，就进去了，好几次他都收留我，所以那时候心里蛮难过，啊，这叔叔怎么会被抓走？然后那时候就请我吃冰棒，反正以前小时候在家里吃不到东西，他都给我了。然后呢，你知道吗？反正但是我没有看过他拿枪，也没看到他拿刀，对我非常的好。我觉得黑道好像也不错嘛，叫做就是典型的认贼作父。好，这是他就后来就被抓了。然后之后就搬离之后就不知道那边到底怎么样。反正那时候有一些每次蛮夸张的事情。好，那进一步我们看到72页最底下有个代履行费用的这个计算，好，代履行费用计算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实支实付，好，换句话说是以必须要以实际所需的费用呢为准，好，换句话说你不能够用代履行的费用呢来牟利，好，就是行政机关这一边，好，而且呢，这部我们看到173页这里，好，这个小写一的部分有一个事前预估呢并且缴纳的原则，好，想要事前预估并缴纳，因为我们知道垫钱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礼貌的事情，或者是一种风险。大家就最近好像有一种方法，有些人就考上研究所之后就要去当研究生啊。当研究生，那我先跟大家恭喜哦，不管这个是考哪一组哦，不管怎么样，我就跟大家恭喜说，你当研究生是一件好事。不过呢，你可能会之后面临到看你的运气，可能面临到一个问题，因为你接行政这个所谓的学校的研究计划哦，接老师研究计划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些要垫钱的问题啊。比方说呢，女老师比较好，她跟你讲说，我们今天这个研究计划呢，我们要买10本书，我帮我买回来，那就这样子，就跟你讲这句话而已。好，那这时候你就要把这钱拿出来垫，好垫。那垫钱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为什么会有风险？因为你报账不一定会过啦，好，报账不一定会过，就是说你虽然说你先买这十本书，那就跟会计师跟你讲说，有2本书呢，好，它不符合我们计划的科目，不能够买。哦，那时候你垫出去的钱呢就拿不回来，所以垫钱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风险，哦，就是一个风险。那换句话说，我今天国库呢，他要帮你垫这笔钱，他就要负担一个什么？你之后可能会收不回这笔钱的风险。哦，那这个风险都还好，我要先讲就是跟这些之后可能会从事研究计划人员的一个同学的一个忠告，就是说呢，如果老师让你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方说呢，他拿了小孩的尿布的发票跟你说，这个帮我把它爆掉。好，怕你就需要把它爆掉，或者是说呢，他今天跟你说，我想买台笔电，好，想买台笔电脑，那但是呢，我们的计划科目只能买碳板夹，你就帮我用实质碳板夹换成一个笔记本电脑，哦，你帮我做这件事情，那这时候你自己就要斟酌了，哦，因为可能之后就被约谈，好，这个是不是件很好的事情？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小孩子的尿布，老婆去购物的高铁钱，好，还有这个碳板夹变电脑，好，电脑变什么？或者是电脑变 iPad， 哦，变这个 iPad， 哦 ，iPad 为什么要做研究用 iPad， 也是蛮奇怪的一件事，但是就是有人这样子做，好，那这个部分就要特别小心了，哦，特别小心，就是都是之后的哪天的一个未爆弹，哦，就是做研究计划是好事，哦，但是不要做到自己被抓去，哦，有个污点，哦，那个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哦，要保护自己的，哦，就是做，所以真的要做这种事情的话，你就不行得罪老师，你就换指导教授，不念这个学位都没关系。千万不要就轻易的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有看到很多人呢，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哦，惶惶不可终日。那我本身呢有一个目前有一个案件，就是当初研究计划出的问题，这个那个人还算是 不是那种很坏的人哦，他只是便宜行事。因为你六计划的科目哦，他其实有时候都很不合理。他编的文具钱给你买5万块文具，5万块文具买什么东西啊？我可以买什么？买可以买到5万块哦，你买那种就后来呢，他为了要买这些文具啊，哦，然后就要核销这个预算。他有时候因为他要发票，这个有时候你去买这个书店，比方说你这个邮局你买文具之后，他可能一次买就买的，比方说5000块的文具。它的项目有时候它不见得会写的那么的，就是不一定会把品项都标出来，可能是一个编号。那一个一个把编号呢写出，后面是橡皮擦，后面是消遣笔记，后面是什么东西哦，都一个一个你要写上去。那这个人呢，他就比较便于形式一点哦，他就随便乱写，好，那你就出事，好，出事。那另外他还有另外就是说呢，就是要那个，因为那个核销来不及哦，所以他就是要一些影音店的单据。就先放5000块在影音店那边啦，但他没有真的印东西。他说呢，我先保留之后再印，好，那就拿空白单据给他，然后后来自己填了一个数目，好，现在还是填5000块，但是呢，这样还是不对，因为呢，这个数目应该是老板填，不是你自己填，好，所以这些事情呢，这个狗屁倒灶都很多，哦，那稍一不慎，哦，就是那也是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就因为这样被约谈，哦，被约谈之后应该被起诉吧，哦，这个很不值得啦，哦，所以请大家这个。当研究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那真的那种可恶的人就不会帮他了，说把那个老婆呢去那个往返这个南北的高铁钱啊、旅馆钱啊，哦，不让你把它核销掉，真的是夸张到极致。我，哦，说他是学者哦，所以是你说老婆去购物啊，变成是参加研讨会哦，然后住宿变成是邀请专家、专家学者去参加研讨会。那老婆是什么呢？他比方说他本来是把这个研讨会是法律学门，他的老婆呢可能是学文学的哦，就是说他是专家学者的，邀请他来鱼塘。哦，这个太夸张了，哦，这个请大家注意。好，那这边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呢，代理行的费用哦，它是事前预估，并且事前要这个征收的哦，但是在实务上面来讲，都很难这么做哦，很难这么做，所以大部分在实务上运作的时候都是事后才讲。比方说我们现在去那个，比方说有人如果被这个汽车有汽车汽机车被拖掉的例子的话，那这种经验都很不好，就是你要去坐计程车或者是你要跑到这个涂料厂去，那这时候呢，他就跟你收两笔钱啊，哦，他跟你讲说你要先缴保管费、遗置费，哦，就是先缴一笔钱呢，你才能够离开。那至于说罚单哦，另外一笔罚单你要不要缴？你要事后再缴，现在缴都可以。哦，那为什么会分这两笔呢？然后其中除了罚单之外，另外那一笔呢，就是一个代理行的费用，哦，他帮你遗置和保管车辆的费用。哦，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好，那汽车最底下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也是最普遍的一个这个脱掉。这个所以说车辆脱掉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有一个行政机关，左手边这里有行政机关跟一个民间脱掉业者，它之间会有契约关系。那这契约关系呢，到底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还是一个司法契约关系呢？其实是有讨论的空间的，不过目前实务上就把它认定成是一个司法契约关系，司法契约关系。那行政机关跟一个义务人，就是比方说乱停车这个人呢，他本身呢会有一个公法上的强制性关系。那至于说呢，义务人呢跟民间脱掉业者之间哦，其实是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的哦，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的哦，只是我们可以看到哦。那主要看到我们讲的细枝叶的一个例子，一个例题可以再说明一下有关于代理行费用它的本质哦。他说某甲呢，他某一天呢，反正就是违规停车了哦，违规停车之后就有警察呢通知脱掉业者呢把这个车子呢就拖走哦，拖走。这边我稍微补充一点小小的东西哦，因为我之前应该有讲过，我再强调一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典型的做法是由警察机关呢通知什么？通知脱掉业者来做这样的事情，哦，来做这样的一件脱掉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把这个例子稍微简单的改换一下，如果是脱掉业者直接自己做，哦，比方说警察机关呢直接授权给脱掉业者来认定来做，哦，那是说。整个观念会不太一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比方说呢，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哦，决定要不要脱掉，要脱哪辆车。再来呢，这个脱掉业者，好，你要脱掉公司哈，脱掉公司来执行。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什么？行政机关，但目前来讲还没有发生啊。行政机关呢，授权给脱掉业者，脱掉公司决定 并且执行。两种是不一样的情形。前面这一种就是我们目前来看，就是我们讲一下的例子，也是我们目前实务上比较常见的例子。前面这种呢，就上面这种，就是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来决定，不在公司来执行的部分呢，我们叫行政助手。行政助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单纯的劳务的委托，换句话说，这不涉及到公权力，不涉及公权力的一个委托。换句话说呢，真正在执行公权力还是谁？还是行政机关？是我今天请托调业者来执行而已，托调业者执行，所以这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助手，那我这边讲不涉公权的委托。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制度呢稍微改了一下，如果我们是今天由行政机关呢来授权给托调业者执行，这时候呢就是一个什么行政委托，行政助手的行政委托。行政委托呢就涉及到公权力的授，公权力的授就不太一样，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讲一个现实上面我们看到的例子，拖吊一般来讲就是不是一个警察跟着拖吊车坐在拖吊司机的旁边，然后指挥说，前面这辆车的违规停车，你停下来把它拖走，这是我们看到行政助手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拖吊车、拖吊业者或者拖吊公司，它的司机也好，它的人员也好，都是一种帮助警察做这件事情的性质，是行政助手的观念。那另外呢，如果假设今天警察很懒，说我们人力也不够，或者是我们要去做更大的案件，这种拖吊业呢，就这种拖吊的业务呢，就直接给民间来执行就好。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让拖吊业者自己本身可以去认定什么？可以去认定说呢，这辆车是不是违规的？这辆车是不是有违停？进一步呢，我再把它拖走。这时候呢，因为这个决定的部分，这个决定的部分牵涉到行政机关的授权，本来是只有行政机关能够决定的事情，你委托给什么？委托给私人来执行，这个部分就牵涉到公权力的委托，是我们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那这时候呢，整个架构就不一样，变成是一种行政委托的性质。那就会牵到什么呢？牵到之后你要救济要找谁。在前一个状况之后还会讲到，在前一个由行政助手的情形呢，你要去告的时候是谁来当做被告，还是行政机关当被告。那如果说呢是今天行政机关把权利已经授予给拖吊公司的，那你要找的时候呢，你要以谁为被告，你就要以拖吊公司呢为被告。这是我们先讲一下，目前来讲那实务上都是上面这一种，不过我们可以稍微对照一下。所以为什么之前会发生一些争议？像某个县市呢，就有拖吊业者，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偷偷摸摸的，自己呢就跑去拖吊，也没有警察陪同，他就把人家车子拖走。那这时候为什么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呢，这个他呢本来应该是没有权利决定要拖哪辆车子的，那你竟然自己就决定去拖了，那这时候呢，你所做的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部分。好，那反正呢，这部分就是一个行政助手的性质啦。那后来呢，这个车子呢就被拖走了，这个某甲的车子就被拖掉，这个拖到这个保管厂。好，那结果后来呢，某甲就发现说，车子不在，然后地上有一堆写的不是很清楚的粉笔字，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一肚子火了，跑到这个拖吊厂去了。那拖吊厂领车的时候呢，那保管厂的人呢，通常都是一些老阿嬷，是那种不然就很凶的那种女生啊。跟你讲，你要缴钱那样子。那缴了钱呢？就是说2500块。后来讲说奇怪，他之前的经验来讲，怎么会是2500呢？应该是1000块啊，怎么会调涨到2500块呢？他就很纳闷，所以呢就去询问的结果，原来发现说呢，因为这个台北市政府为了遏止违规停车，为了要这等于说吓阻这个违规停车，所以呢把之前这个保管费的1000块呢调涨成2500块，就问了这个合法性可有没有？合法性有没有？那这里呢，因为我们已经写得算详细，我们只要讲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们直接看到讲义的75页的这个国字大写3的部分，拖吊费用额度的一个核算的基准。我们刚才在强调呢，这个代履行的费用，它本身呢是一个实报实销实支实付的，它不是一种处罚的性质。换句话说呢，它收取你这个钱呢，是为了要完成这个行政任务，它并不是要处罚你。要处罚你是后面的罚款的部分，那才是一种处罚。那拖吊的本身呢，其实我只是收取你这个工本费，所以呢，你不应该用 这个调高这个部分的一个金额呢，来当做遏阻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真的要遏阻违停车，你可以把什么执法的时候，你把这个本来是要罚1200块的，变成2400块，这个罚款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够动，不能够动这边我这里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代理行费用的部分。那代理行费用呢，一定只能实支实付，你不能够基于任何其他的行政目的呢，你去调高或调降代理行费用。换句话说呢，反正国库就不要垫钱的，对的。但是也不能够不当得益，好，就是说人民反正你我帮你做事情，那你要给我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我不会多收，也不会少收，好，这是代理行的一个费用，好，这是最重要的部分。那76页以下呢，则是讨论到第二个间接强制的手段，叫做代金，好，代金，代金呢，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它是一种这个这个督促人民呢履行他行政法上义务的手段。好，义务的手段。那在讲到代金之前呢，我们先讲代履行跟代金啊，其实它都会牵涉到一种费用。哦，那我们这边呢，我再次强调这个费用呢，跟我们的罚款呢，两者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哦，然后下一回这个行政法法的时候，我会特别讲到所谓的秩序法跟执行法之间的一个差异。不过这里呢，我先埋下一个伏笔哦。我们刚刚看到了代金。还有代理行的费用，这是一种，就是要缴钱的，也是一样给你一个单子让你缴钱，都是通用函的方式。那另外一个用函的方式让你缴钱的叫罚款，罚款，哦，罚款也是给你一个单子让你缴钱，哦，给你一个单子让你缴钱。是一样的，哦，一样的，这个都是一笔，都是要你缴一笔钱啊，哦，都要你缴一笔钱。好，那这里呢，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说，两者之间呢，它差异性在哪里？哦，差异性在哪里？但从字面上来看呢，哦，其实我们可以先理解到，处这个罚款的部分呢，它有一种制裁性，制裁性，它就是要让你痛，哦，就是要打你啦，哦，就是要打你的。那至于说呢，代金跟代理行的费用呢，它其实比较不具有制裁性，不具制裁性。当然，你这边讲说，哎，代你那颗代金哦，难道没有那种制裁的感觉吗？有一点啊，有一点，因为你用这个额外的义务呢，迫使他去履行他本来应该有的义务，的确有一点制裁的感觉。但是呢，这不是他主要的目的，好，并不是他主要的目的。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可能大家会更清楚哦。我们知道处罚呢，其实它跟刑法上的概念呢有点像。那就是说你要处罚一个人啊，不管你是在刑法上或在行政法上面，你都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主观上有故意过失，哦，主观上有故意过失。所以呢，罚款的部分，它必须有一个主观要件，一个主观要件。它主观要件呢必须合致，换句话说，它必须有故意过失呢，哦，比方说把车子呢乱停，或者说呢。故意过失呢，这个建立一个违建，哦，这个它这个有主观要件的一个要求的。那再来呢是什么？罚款它是一种算旧账的东西，换句话说，它是针对过去的行为呢去加以追这个等于说去追究，哦，过去，哦。这个当然呢，之后我们讲更详细啊，就是把其中比较重要的点呢先跟大家点出来，这样子而已吧。那至于说代金跟代履行的费用呢？哦，那其实基本上来讲，它要不要主观要件合致？它不需要，哦，不需要主观要件。而且呢，它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像未来。换句话说，代履行费用也好，代金也好，它都是希望什么？将来呢，这个行政法上的义务能够履行完全，一个违法的房子能够拆掉，一个呢，这个乱停。这个胡乱停放的一个车辆能够移走，恢复到一个这个交通正常的状态，所以它怎么相将啊？好相将啊！好，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所以如果顺这样的一个理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假设比方说在一个汽车拖掉的案件，我们就讲刚刚这个案子好。某甲呢，他的车被拖掉拖走了，这时候呢，他反正他觉得这个缴钱他都不想缴，哦，不想缴罚款。我们知道呢，当这个某甲呢，他车子被拖走之后呢，比方说他会有两笔钱，一笔钱呢就是代理行的费用，就是拖掉保管费，哦，另外一笔钱呢费用呢就是罚款，两笔钱同时课给他。那这时候如果他要去主张说呢， 比方说代理权费用的征收以及呢包含的科处，两者是有违法的。比方说他今天讲的就是说，我又没有故意，哦，我怎么知道这边是不能停车的？好，那他这样主张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去免除掉代理权费用的收取？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呢，我不管你们故意过失，只要你把车子停在不该停的地方，我就要扣你这笔钱。好，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行政执行它的一个特性，他不问你有没有故意过失。那至于由制裁的话，然后今天讲说，我没有故意过失，那可能会免除他的罚款，哦，就是有可能，哦，是有可能。所以这两者之间呢，不能够等量齐观，哦，虽然说都同样都是一笔钱，哦，但是不能够完全的画上等号。那有时候呢，有些人会把这个代金呢，把它称为叫做执行罚啦，哦，执行罚。但是呢，它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处罚，哦，所以这边请大家一定要做区辨，不要看到罚这个字呢，就跟罚款两个东西呢混在一起，哦，混在一起。就是先在讲到代金更深入问题之前呢，先不先训你的部分。那再进一步，我们要讲到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行政法上义务的计受，我们有讲到呢有关于罚款的部分，哦，它是一个一生专属性的义务。那其实呢，代金呢，它也是一个一生专属的，哦，代金也是一生专属。这边也可以补充一下。所以呢，如果这个原则上来讲，哦，本来应该是不能够呢像这个被继承人的遗产就罚单苛征的啦，哦，不过在我们的621号解释呢，其实他认为说第15条的规定，不但对罚款、对代金等等这些公款行经济给付义务呢，通通都可以征收，哦，都可以征收。不过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一生专属性的一个这个义务啊，一个义务。那这个顺道一提的是，621号解释为什么会把这个第15条的规定哦看成是一个例外规定，哦，就是可以把不能计受的义务变成可以计受的一个义务例外规定，它背后的逻辑就在哪里？看你说，因为那是钱啊，他认为钱呢，反正是钱嘛，那而且可能跟某些人的观念也是一样的，很多同学可能现在心里也这样想，反正你拿到一笔钱嘛，那这笔钱呢，你他这个被继承人本来要付的这块把它拿掉，就再给你，好像比较公平一点，哦，大法官是这样想法。哦，这样子的话是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和普通法律的一个相关的解释，它的逻辑，哦，大家另外一回事哦。好，就是代金哦，它几个本质上哦跟罚款不一样的地方。好，哦，好，那代金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讲义的第76页这里，我们又引出了一个条文，叫做《行政执行法》第30条的规定。我们说呢，依照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哦，负有行为义务而不为啊，其行为呢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者。依其情节轻重啊，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代金哦，所以其实它可以到30万元以下。那依法令呢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呢，负有不行为义务而为之者啊，一同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呢这个行为啊，可以看一下，就是行为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对照一下第29条的规定，代金是什么？代金是针对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哦，不可替代的义务，哦，不可替代的义务，以及呢后面的这个所谓的不行为义务，哦，不行为义务。那对照一下我们刚刚讲到29条规定，它是什么？代履行就是只限于什么？只限于这个不可这个所谓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哦，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但代金呢，只是限于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哦，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鸿沟，哦，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的做区分？你像我们看到一些学术上的批评。好，那代金反正总之来讲，就是对于什么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或不行为义务呢？反正我磕你一笔钱，那因为我没有办法代履行，哦，所以呢，我就用这个金钱的磕索的方式，让你感到心理上的压迫，迫使你呢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一定不做这件事情。好，那这边呢，我们看到它的执行程序一样，哦，就是有告诫，哦，这个告诫的部分一样时间，那这个方法的告知，哦，会告诉他的数额以及呢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哦，其实也是一样。是两件事，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结果。是这个结果就是代金，那代金当然包含到说你要扣除多少代金，以及呢它的频率等等。那在执行方法的一个确定，啊，要确定最终代金，啊，这会问题不大。啊，到77条这里呢，就是一个强制征收。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稍微再跟大家补充一下，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代履行费用的一个征收，或者是我们这边讲到的代金的一个征收呢，它两者哦，其实都会转化成什么？如果你不去缴的话，又会转化成是一个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又会回到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这样的执行的方式去做。好，哦，比方说讲简单一点，有一个人我给他扣除了这个30万的代金，他都不缴，哦，他都不缴。这时候一样，我一样先告诫，哦，告诫完之后，他可能是 这个后面就是跟着我们刚上次所讲到的这个工坊上金钱给付义务的一个执行的方式，查封、变卖、变价、拍卖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把这个钱拿回来。好，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就回归到就是有关于金钱的部分呢，虽然说这是一个在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的阶段，它衍生出来的一些金钱上的工坊上的义务呢，这部分还是会回归到工坊上金钱给付义务执行的这一块呢去执行。好，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代金适用。以下看到177页这边哦，就是一个小小的批评。我们刚刚讲到呢，代金似乎啊，在我们现行法底下，只能适用在什么？只能适用在这种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不过学理上是有这个沉重的批评啊，就说为什么要把代金呢做这么大的限制？为什么做这么大的限制？他认为呢，其实基于比例原则的要求，我们可以先比较一件事情哦。代履行跟代金两件事情，哪一个事情比较严重？当然是代履行比较严重一点。我们可以讲，比方说有宁愿的事情好了。如果呢，我们行政机关或是政府，它有两种手段可以选择。一种是呢，科处这个网家呢，比方说5000块或者10000块的代金，以及呢，比较起来是我直接派一个怪手，或者是我直接请人去代履行，两个之间哪个比较严重？当然是请人去才比较严重，代履行比较严重。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呢，在我们的批评这里可以看到。他认为说呢，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代金的一个适用的范围来扩大，对于那种所谓的可替代行为义务呢，我们也让它扣代金，不要只限于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哦，不过呢，这样的一个说法，虽然说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没有实现，但是我们很多行政法各论，哦，现在大家特别注意，很多行政法的各论的条文呢，都其实没有做这样的限制。换句话说，很多在行政法各论里面呢，其实即使是一些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它还是可以扣代金。我还是可以代金，即使我们在行政执行法的本文里面呢，我们是直接讲到说，只限于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不行为义务呢，才能够课代金。不过在很多行政法各论里面，其实都已经这个等于说状况都不太一样，好，都不太一样。那这里我们只给大家参考，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行政执行法里面，我们不要做这样的限制，事实上对人民来讲，他的权利保障可能更加周延也不一定。好，因为你先课代金嘛，再去做这个金钱强制，哦，这个部分好像是比较这种代履行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好。不过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在实务上的做法其实也不见得这样会就比较轻微的。我们刚刚讲这个原则，好像看起来是代履行跟代金相比，代金比较轻微。不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限制的地方首长，他的就是应该不是说首长，然后那个法务主管，反正法规会的一个主委呢，他讲过一句话，哦，他说啊，其实代金呢比罚款还要好用。我们之后讲到罚款，我们讲到一个叫这个一事不认罚，一行为不认罚，哦，不能够一件事情给他科处两次的一个罚款。那代金呢，它可以连续科处。我们如果给他看到讲这个行政程序、行政执行法第31条的规定，它可以连续科处的，哦，所以呢，它的这个等于说给人家心理上的压迫呢，其实更强的，哦，更强的。所以呢，这个首长他就讲说呢，我认为呢代金比较好用，而且代金呢又不需要证明当事人有故意过失。哦，不需要平常证，所以这时候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炸弹，很可怕的炸弹。他就最后讲一句话让我非常震惊，他说啊，我就用30条和31条就可以把人给磕到死，好，哦，可以把人磕到死。所以他的心态就是反正就是视民如寇仇啦，哦，视民如寇仇，就是反正就是你这些人呢，这死老百姓，我就是把你们磕到死，把你们炸到干了，哦，那怕我。但是说我听到这句话之后，真的是心里非常的震撼。我觉得现在我们现在一个官员，还有这样，而且是一个法务主管，好，哦，法就是法规会，好，哦，法规会，那这个让我非常非常惊讶，好，哦，非常非常惊讶。不过最后这个他当然本身呢，就之后的做法我观察，好，哦，好像还不敢这么嚣张，哦，还不敢这么嚣张。不过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可以回推回去，就是说其实代金跟代履行之间哦，其实见得孰轻孰重啊。不过学者是认为呢，代金还是比较轻。毕竟只是罚钱，只是在学术上的一个批评。那78页这里，我们直接看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行政执行法第31条的规定，他说呢，依这个经依前条规定处以代金，仍不履行其义务者，执行机关呢得连续处以代金。所以代金呢是可以连续科处的，哦，可以连续科处，是很可怕的一个武器。那在除了我们讲义这个这边，我们看到行政执行法第31条的规定有所谓的连续科处的规定之外呢？其实很多行政法各论的条文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哦，也有相类似的规定。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呢，以前条规定是连续处以，可以连续科以这个代金，哦，但是呢，这个所谓的 哦，这个法律另有特别规定者，就不在此限。换句话说呢，其实很多情形呢是法律呢有特别的规定，哦，法律有特别的规定啊。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事实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在实务上的一个这个做法，哦，通常啊，正当喝代金呢，很少是直接用到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30条跟31条，往往都是用到一些行政法各论的条文，哦，用到行政法各论的条文。那这是我们这个之后，哦，如果有机会的话，看得到，哦，看得到。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讲的79页，这是一个在我们实务上呢已经争执的蛮多的一个争点，哦，就是说有关于连续告诫的一个适用范围。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讲义的这个讲义的78页这边，我们提到说呢，依照我们的这个行政执行法第这个行政执行法相关这个约30条第二项的规定哦，其实呢我们在做连续发还的时候，我们在连续代金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都会要求行政机关必须要做连续的什么连续的告诫。哦，连续的告诫，等于说呢，我在核准你发还之前，我要先告诫你，啊，就先告诫你，好，这是这个我们31条第二项的要求。不过呢，我们似乎看到这边我们讲到的这个这个行政法各论的部分，似乎啊有时候会有些不同的规定，因为呢，在很多行政法各论里面，并不要求你每次都要什么，每次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连续告诫，好，连续告诫。那这时候就有一个争议啦，啊，好，就说呢，个别的行政法规当中呢，有关连续处罚的一个规定。好，这边讲连续处罚，哦，请大家先特别注意，这连续处罚的意思就是连续科处代金的意思。这处罚两个字呢，在我们的实务上常用。不过呢，就以目前我的实务来看的话，这个连续处罚呢，很大的一部分呢，都已经被认定成是代金的，哦，并不是行政的一个罚款的部分。好，哦，所以这边请大家先特别注意。好，哦，这等到我们讲到行政罚法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还会在这个有另外的这个部分，哦，另外的争点，哦，让大家去更能够透彻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他说，如果个别的行政法规当中呢，有关于连续处罚的规定，如果规定仅以一次期限这个限期的告诫，就可以按次或按日连续处以代金者，哦，那这个是不是排除行政执行法第31条第二项的适用？哦，是一个蛮清楚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呢，如果个别的行政法规里面呢，哦，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定的话，那我们的31条第二项到底是一个绝对的保障，还是只是一个相对的可以被排除的保障？那这里呢，当然有肯定说，有否定说了。哦，那我们实务上来讲，当然它是比较采取所谓的偏向于行政法各论的观点，他认为说只要一次就够了。哦，既然各论有这样的规定，不过学理上当然是坚持说呢，还是31条第二项啊是一个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哦，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这两说呢，请大家记住。那实务上跟学理上面来讲，当然是有各有不同的立场哦，各有不同的立场。那个再来第二个争点，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争点，就是说啊，义务履行之后呢，代金的科处基础呢是不是消灭哦？是不是消灭？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呢，这个义务人经过行政机关告诫之后，如果逾期呢，只履行公法上的义务，是不是这个仍需缴纳代金？好，比较简单一点哦。比方说，在一个个案里面呢，比方说有一个工厂，它违反这个放流水的一个标准，好，违反放流水标准。比方说呢，这边呢，它发生了一个违规行为。违规行为，那违规行为发生完了之后呢？结果这个比方说被这个环保机关哦稽查发现了哦，这时候呢就给他一个限期改善。给他限期改善，他置之不理，又不改善，一直不改善，结果期限呢到了，比方说限期改善是给他一个月时间进行改善，结果呢还是不改善，哦，还是不改善，这时候呢可能就开始科处代金呢，好，比方说呢，这边就科了第一次代金，因为我要你不能够排放废水，好，不能够排放，那你还是不做，我就给你科了第一次代金，还是不做，我又给你科了第二次的代金，最后你终于什么？你终于呢这个改善完成，但是改善完成呢？是在什么时间点？是在你已经被磕了两次代金之后，你才改善完成，哦，改善完成。好，这时候问题来了，就是说呢，那这两次代金呢，如果你还没有收的话，哦， 就是行政机关，大家知道吗？这里有两种做法，是一个是呢，你第一次被科这个代金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把这个钱就跑到你面前执行，哦，就是你不缴，我就给你执行过来。第二次呢，就执行过来，这是一种做法。但是我的实务上呢，行政机关没有那么勤劳，他科这两次代金的时候，通常没有真的去收，哦，没有真的去收，通常就拖，一直拖，然后拖到后来你再改善完成。那这个时候，到底呢，前面这两次的一个代金的科主还可不可以补增啊？哦，可否补增？可否补增？好，这是我们这边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那就理论上来看的话，理论上而言呢，哈，代金它也是一种什么？其实代金的科属，它也是一种执行处分，哦，它是一种执行处分。那这个执行处分呢，会因为什么？会因为呢义务已经履行完成，它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意义就消灭掉，哦，因为它规范就是十年不见。因为呢，整个代金它的一个基础在哪里？基础在于说呢，因为你没有履行义务，你义务没有履行完成，所以呢，我的代金还在这边，我要求你一定要完成。当你完成这个义务之后，其实代金它其实理论上来讲应该要消灭了，理论上，理论上要消灭。那只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实务上来讲的话呢，它比较这个比较带多一点，比较带多一点，就是说呢，它一定会一次算总账，哦，换句话说，等到你义务履行完的时候，我再两次呢，再一次跟你争，哦，一次跟你争。不过呢，这时候就你要争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你的基础，你失去你要可以科属这个代金的基础，哦，这是面临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但是如果你不争的话呢，其实又会产生一些平等的一些疑义啊。实务上怎么说呢？他说啊，比方说某甲呢，他是很乖的，就是说呢，我科了一次代金、两次代金之后，他就乖乖的交了一次代金，乖乖交第二次代金，最后履行完成，这是某甲。另外一个某乙呢，比较皮一点，他呢，看到第一次、第二次代金，他都完全置之不理，最后呢，他履行完成。那如果说呢，我们可以让在某乙的情形就不缴代金，那对某甲而言，他不是傻子吗？哦，不是傻子吗？所以呢，他就说两个呢都应该要科属代金，哦，都要科属代金，哦，这是实务上面他的一个做法。那学术上只认为说呢，在理论上我们的讲上都有写哈，理论上来讲呢，你既然你改善完成，就不应该再科代金，哦，就不应该再科代金。好，那在国外怎么做呢？哦，在国外，因为它行政机关是比较勤劳的，像德国，他们在实务上在运作的时候，不管科几次代金哦，他立刻就收，哦，立刻就收，因为我们知道代金它是要给你一个什么心理上的强迫、强制力。好，那你要必须要看到你的户头的钱不断的减少，这样才会有强制的感觉。哦，才有强制，因为爸爸其实一直给他一些代金，他可能就不痛不痒，因为台湾人哦，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对不对？哦，怎么反正什么毛都不怕。但是呢，当我看到我的这个钱越来越少的时候，就感到害怕，我会感到害怕。那这才是代金它真正的目的。不过呢，因为在我们的执行做法上的不同，所以呢，会导致什么？会导致说，哎，会有这样的争议。不过在实务上来讲，我是照征收了，照样征收。不过在这个学历上来讲，是有认为呢，其实是可以，不应该，就是不应该征收的，哦，不应该征收的。那另外呢，可能会有同学想到一个延伸性的问题，哦，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罚款的缴纳有没有？我们之前讲到有关于这个行政罚款的这个缴纳的这个部分，比方说呢，缴完之后，这个罚款的处分是不是消灭？我们说没有消灭，对不对？因为国家你保有这笔罚款呢，它是有一个基础在，哦，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还不会变成公法上不当得利嘛。那代金的部分，有些同学就想说，哎，那如果说呢，我们这个照学理的见解呢，如果说这个义务一旦履行完成，那代金的这个就应该消灭掉，那是不是已经收了代金要退还给人家？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啊，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样子啊，等于说你履行义务之后，你就应该把钱退回去。不过在学理上来讲，在实务上来讲，不管是我外国都没有这样做。这也是呢，为什么我上次讲到说呢，你讲到行政处分的消灭，你自己会消灭的原因。因为呢，在很多情况底下呢，事实上你没有办法照这么做，或者实务上长期以来就不是照这么做。所以他们后来就创造一种观念，叫什么？行政处分的相对消灭。什么叫相对消灭？哦，就是说呢，在像我们以代金来讲，好，代金，它呢在义务履行完成之后，原则上它就消灭，哦，就消灭了。但是呢，哦，国家呢保你这笔钱还是没有消灭，这个基础还是在。哦，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一个多数说，它只是德国有些学说为了要合理化国家保我这笔代金的一个基础，它这样讲。哦，但这样的说法有很大的疑义在。 哦，还是有它的利益在。所以我在这边只是跟您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有关于行政处分的消灭，是到我们今天代金科属的一个基础和意义的往这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呢，其实行政处分的消灭它有很多，还必须去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尤其是呢，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哦，那很多朋友就会讲说，哎，奇怪，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应该都要退？理论上真的应该都要退，哦，都要退，是我们在实务上。在学理上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都还没有那么深入，那真的有讨论到就是用所谓的相对消灭说，哦，相对消灭说来解释这个问题，哦，这也蛮有趣的，哦，并跟大家提一下，哦，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在讲义的79页和这个80页，哦，这个部分，哦，可以看得到的，好，那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先预习一下讲义的就是这个讲义80页这里，这个最高行政法院98年的判字第1473号，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他这边所讲到，比方说呢，他看到有关于这个废弃物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废弃物清理法里面的52条，我们直接看到这个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就好，中间就该第52条的为这个后段所称的按日连续处罚呢，立法目的是在科行为人应于期限内改善的义务。对于不遵其改善的这个部分呢，就会按日连续处罚，是遵其改善为止，是作为督促行为人的完成改善的一个手段。形式上呢，是看起来是处罚，不过实质上呢是一个行政执行法的性质。这执行法的性质呢，就是什么代金啊，讲就是代金啊，代金的一个性质，而不是所谓的秩序法。这是我们实务上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晚近的见解，认为呢这个所谓的按日连续处罚其实是代金的性质。所以之后呢，大家如果看到一些行政法各论的条文，就是考试上常遇到，哦，他可能附一个条文给你，跟你讲说呢，哎，行政机关就根据这个第52条的规定，哦，对某个当事人做连续处罚。这时候你就比较误解，把这个连续处罚呢当成是一种所谓的行政法的性质，哦，它是一个所谓的代金的性质，哦，代金的性质。这个学理上已经倡议很久了。但是我们实务上其实在晚近也承认这样的说法，这是关于代金的部分。那81页以下呢，只是有关于直接强制的，哦，直接强制。那直接强制呢，跟间接强制之间有一个条文，有一个等于说有我们刚刚提到说有一个比例原则的考量嘛，哦，因为我们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先从轻微的手段一路采取到一个比较重的手段，但有时候呢，因为这个当事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哦，他自己就想到一个最重的手段，那就是没办法。不过原则上来讲呢，应该是要从轻到重。所以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32条的规定，我们看到讲义的81页底下这里，他说经过间接强制呢，不能够达成执行目的，或因情况急迫，哦，如果不及时执行啊，显然达成执行的目的时呢，执行机关得依直接强制的方式来加以执行。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经过间接强制不能达成执行目的，换句话说，原则上来讲，你要先经过间接强制不能够达成执行的目的，或者是什么因为情况的急迫，哦，无法先有一个顺序这样做的时候，你才能够动用到一个比较强烈的间接强制，这样直接强制这样的手段，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一种比例原则的考量，哦，非常明显的比例原则考量，你不能够呢就直接先用到所谓的直接强制的手段。那执行的要件，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啊，执行要件最上面比较上面这一段，它说直接强制执行范围呢，其实它不限于哪一种行为义务，哦，不管是行为义务、不行为义务，哦，或者是可替代、不可替代行为义务，都是它执行的范围。换句话说，它包山包海就对了，它就会逼你，哦，把你逼到你履行为止，哦，这跟间接强制就不太一样，哦，间接强制它可能会区分你是一个可替代、不可替代行为义务，它选择会用所谓的这个代金或代履行的方式，哦，分别加以去执行，哦，不过直接强制呢，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执行要件呢，基本上就是你要先经过间接强制，不然就是因为，哦，83页这边所看到的，因为情况急迫等等的情形呢，哦，不能够去做，哦，那才可以，哦，用到所谓的直接强制。它的一个程序来讲呢，当然是比较也是很简单，哦，一样会告诉你的期限，啊，如果期限不履行的话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结果。那这些执行方法有哪一些呢？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过了，这是一个84页，我们又再列了一次。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行政这个执行法第28条第二项，包含像我们对于建物的部分，可能是封闭建物，哦，断水断电。那有些呢，哦，甚至呢，这个对于一些如果是动产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收取，哦，可以这个扣留等等，哦，这是 这个关于物的部分，其实在人的部分它也是可以做，那像我们最概括讨论的部分就是说以实力来实现与义务如同的状态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方法就是这个在执行方法的部分。那在讲义的八十四页的中间这一段呢，就是考试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比较喜欢去，如果真的要考到直接强制的话呢，其实通常啊他都会比较喜欢着重在我们的实务上比较常见所谓的断水断电，断水断电，因为断水断电最快，最快，它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它只要做这个，它的这个成本来讲是比较低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断水断电之后呢，其实对这个建筑物而言，它几乎都不能够没办法用，做什么用途，做什么用途？像这个之前呢，我就有一个商场就被断水断电，断水断电，那你就本来就是一个违法商场，然后来营业，就断水断电之后，结果呢，我发现台湾人很厉害啊，断水断电还是可以一样营业，就自己带房电起来，然后用小灯泡这样子。那就一样，照样营业，点蜡烛的啊，怎么样的是可以做哦。那像在德国的话呢，你给他断水断电，基本上都是一片死城的，不会有人玩这种游戏哦。但台湾人真的很厉害，我就说，他就是可以把你弄得还是一样哦，那这个人声鼎沸。那我那时候跟其中一个人，我就跟他聊说，你在那边把那叫你被断水断电之后，这个生意有没有被影响到？他说呢，没有啊，生意更好，因为大家觉得说那边断水断电，然后一定很多便宜货可以抢，还是怎么样，就一样过去。而且有时候因为那个电力哈，就是不是那么的稳定啊，所以说一片黑暗，突然黑起来之后，有些人就不付钱就走掉了，所以反而生意哈，有些人贪图小便宜的那个心理呢，就是生意更好，这是我们比较。但现在不管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断水断电是一个我们在实务上来讲，比在我们的考上来讲是比较会关注的。那这里我们中间这段直接讲说呢，在除了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二十八条里面有关于断水断电的规定之外，其实很多行政法各论的条文呢，也会有断水断电的一个规定哦。规定，那这部分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在学理上面是说啊，在具体的适用的时候，就是应该要优先适用行政执行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哦。那等于说呢，就是从优适用哦，从优适用。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哦，其实我们的行政执行法它立法呢是晚于这个很多行政法各论的。所以在很多行政法各论里面呢，它早就已经有关于什么行政执行的相关规定，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关于这所谓的延续科属代行的时候要不要延续告诫的问题，他们其实都已经在各论的部分都已经有相关的设计了。那断水断电呢，更是在比方说我们的建筑法里面，好像像我看到建筑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就有一些关于什么时候可以断水断电的一些这个要件，这样的要件。那当这个各论和我们的这个行政执行法里面都有规定的时候，要怎么去适用？那基本上我们学理上认为说呢，你要参酌各论的要件。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依照建筑法的规定，你要断水断电的话，你不但要依照什么建筑法的规定，你要有一个要件啊。比方说，像这里我看到讲义八十四页建筑法第九十一条，建筑法九十一条的规定是考试的时候一个非常喜欢考的条文啊。就假如说呢，这个有左右行经之一者，然后处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然后呢，这个设施经营者，六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等等，并得连续处罚。那必要的时候呢，并得这个停止供水、供电、封闭或命其于这个期限内呢自行拆除等等。那他说了，比方说我们学校认为说，如果你真的要去这个断水，就对着建筑物断水断电的时候，你除了符合什么二十八条这个规定之外，你还要符合九十一条这些要件，你才能够做断水断电。才能够做断水断电，这是对人民是比较优厚的一个这个见解。而且呢，断水断电必须要有一个跟建筑物之间，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就虽然说这边还没有提到，就断水断电跟建筑物之间呢，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连接关系。我们讲到不当连接禁止原则，在这部分也会涉及到，怎么说呢？比方说啊，这个地方比方说它本来只是一个建筑物，那里面呢，比方说如果我要这边设一个餐厅。是一个餐厅，违法是一个餐厅，那这时候可能因为餐厅本身可能会有火的问题，或者是说呢，我今天我违反建筑物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方式，我破坏了结构，这时候怎么样？我可以把你断水断电？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建筑物的安全的问题，这是一个目的。那另外呢，假设说我今天只是要把这建筑物呢当成是一个，比方说这个特种营业场所使用，这个时候呢可能不牵涉到建筑物它本身的一个安全性，那这时候呢？有些学者认为说啊，其实这个地方就不应该给他断水断电，不应该断水断电。换句话说，有些学者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哈，虽然说这部分在实务上讨论的比较少，不过在学理上面有人特别讲到这个部分，说啊，断水断电的前提， 先讲跟学历上的辩解。它是限于什么？限这个行为人呢？是行为有影响建筑安全的。安全这样的情形。这条文里面当然他没有讲那么明，没有讲那么明显啊，没有讲那么明确啊。但是因为学者认为说呢，从比方说建筑法来讲好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给他断水断电？因为呢，你做这样的用途，比方说你这个不依照这个原来规划的方式去使用，那可能会影响建筑的安全哦，建筑的安全。比方说呢，地下室本来就应该给人家当这个逃生避难空间的，你在那边偏偏给你开了一个夜店或开了一个餐厅。哦，那这部分呢，就有一些火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建筑的安全，所以你可以对它做断水断电。那如果说呢，今天在地下室，哦，你这个本来说你不做餐厅，你在那边呢做了一些这个特种行业，哦，那可能开火的，是喝酒的，哦，是喝酒，哦，大家去夜店哦，不要乱喝酒哦，因为夜店的酒，你要喝没关系，找我喝哦，这边酒都一定没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喝啦，我可以陪你喝，我觉得不会被你灌醉，你放心，哦，我对这点还非常有自信。那为什么不要喝夜店的酒？哦，夜店的酒呢？因为我在那时候在做这个新兵队在当军法官的时候，就是带人去抄一个那个做假酒的工厂。假酒工厂后来被逮到之后，那老板跟我聊天嘛，我就跟他聊说，你们这边成本到底什么最高这样子？啊，你闲聊啊，大家记得，如果你当律师的话，你陪当事人去调查局，调查局中间都会有一些休息时间。如果你陪的是女生，大概就还好哦，还好。那如果是你陪的是男生的话，就是那种可能中年男生。那一定会被叫去跟人家抽烟啊，好，那所以说就会很放轻松啦，因为调查员都会故意让你放松，哦，你放松，然后跟你抽烟说，啊，这个其实没什么啦，好，啊，那就开始讲一些好像公毛都不相及的事情，那就套你话，哦，那很可怕，所以抽烟的时间最可怕的是你作为律师，你要跟在旁边哦，你不要让当事人自己跟人家去抽烟，哦，那你就完蛋，哦，就直接被砍头了，哦，那这是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了，当然我不是要套他的话，因为对我来讲没有差别，哦，或者讲。因为笔录他都做完了，就问他说：“哎，那你们这里面可能成本最高的是什么？就做就不是做假酒，他们做那种烈酒，哦，烈酒。那他跟我讲说呢，这个成本最高的是运费，哦，是运费，不是瓶子，也不是酒，哦，酒这部分成本，主要说酒，哦，酒我不知道成本多少，因为太低，低到我都不知道，哦，所以那种酒不能喝了。那后来我把他去化验，哦，就等于送到那个酒研究，有一个酒研究所，哦，是那个应该台湾酒公司有个酒研究所去做化验。”那化验的时候，后来的这个报告其实都没有违反，像乙醇的部分啊、二氧化硫啊等等，都符合规定。那如果你就是烈酒，喝多了就脑袋就变笨啊，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不好的，对。那种酒就是卖到夜店去，卖到夜店去。那他那边呢，就是生产各种瓶子，洒露的啊，哦，麦卡伦的啊，然后什么格兰利威的啊，那这种各名都有，你要什么酒，他就给你灌什么酒，哦，然后就卖到夜店去。那夜店有时候给你喝到饱，对不对？喝到饱，那喝到饱就是喝到死。我希望这个大家如果去夜店的话，如果真的要喝酒，找我，不要去那种地方喝，哦，就是我在那边讲。那这里呢，我们说他，那回到我们这边啊，所讲就是说呢，其实像这个建筑物的一个这个封闭的部分，哦，只是断水断电的部分，那学术上来讲，认为说，其实它要限于跟我们的建筑物的本身的安全使用呢有疑虑，哦，有关的这个部分。那在实务上，其实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哦，比方说跟建筑物也是有关的，这个我们稍微超出一点点来讲，给大家稍微一点尝试也很好。就是说，像比方说你家里面的一楼呢，如果要开餐厅，那可能呢住户都反对，我觉得说你可以开，因为这个正好是专业客户，他就是要，他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连锁集团，他要在某个地方开餐厅，结果呢，这个当地的住户呢就反对，哦，整栋楼都反对。那他硬就是要开，问我说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那后来我去帮他查了一下这个土地使用分区的一个管制的部分，哦，其实呢都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疑义啊，哦，没什么太大疑义，就基本上可以开餐厅，而且旁边都开满餐厅了，就是只剩下那一间而已。那后来呢，他就问我说，这样会不会什么疑义啦，啊？那尤其是有规约的时候怎么办？哦，比方说我们今天如果这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真的做了一个规约，哦，全面所有权大会做了一个规约，讨论说呢，这个我们本大楼啊不得设这个餐厅，好，哦，大家可不可以？哦，基本上照目前的实务见解呢，其实这样一个约定可能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 像依照我们的公益大概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我们的专用部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自由处这个使用收益处分。当然呢，你可以用规约来限制我一些行为，比方说呢，养宠物，养宠物不能够养或可以养，这可以用规约的方式呢拟定，依照23条的规定去拟定，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呢，你这个限制的事情已经超过了这种细节性案件预定事项，已经限制到这个比较严重的专用区的使用的时候，那在我们目前的实务上来讲是不允许的。比方说你限制他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那这个部分呢，尤其是当都合乎法律规定的时候，你自己定的规约呢，可能比这个法律规定还要更严，那这时候这个规约呢，恐怕会有无效的问题，尤其是会有这个可能，比方说用民法148条说你这个是为了损害他人的权利啊，来行使你的权利，这样子一个问题，这个我想就顺道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这个在如果你去做一些比较这个小的法务客户的话，那这样问题会很多，很多。但我最后还提醒他说，那个敦亲睦邻呢是绝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像大家知道那个有一间红楼烧叫做新野红楼烧嘛，在那个东区那边，就在那个绿色那栋的收购的对面有一个新野红楼烧，好吧，就是蛮有名的。其实他那边开的时候，因为那栋人都是典型的天龙国子民啦，那就是比较觉得说底下开一个红楼烧店，留存自己的这个门面和身价的。所以当然就是讲开玩笑。那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多人反对，但是他依照法规的规定都可以设，都可以设。然后呢，这个土地从分区管制什么都没有问题，他绝对都可以设。但是问题是他为了要拟平这个住户对他的反弹，他就是可能这个住户呢要吃红烧烧，就是送给人家吃啊，可以帮人家先留户啊什么的啊，就这样子，然后把那个反弹声浪弄低。因为呢，想想看呢，就是说，就算你合法进去之后，他要找你麻烦还是很快啊。他只要你再派几个人在你们餐厅门口说，今天上次我吃了拉肚子，不要进去吃，那生意听说影响，所以这个就是并不是法律问题，是一个事实面的问题，所以关于建筑的一个使用呢，我们说从这个公法的面向可以延伸到这个部分，就是规约的部分，其实是我们之后是大家之后如果去这个实务建的话是要注意的部分。好，那85页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条是一个身心障碍的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这也是相当于像类似于像我们建筑法这样的各论上有关于断水断电的规定，这部分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最后看到讲一个85页，把这边看完就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超代履行呢，是否可以由这个行政机关来做？可以由行政机关来做。那这里我们所讲的这个代履行啊，是不是可以由行政机关来做？那问题在哪里？在于说有些学者认为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代履行？为什么一定是不是行政机关来做才叫代履行？才叫代履行？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就在于说，比方说今天你家里呢有违建，你不拆，结果呢行政机关要等于要把你拆掉。第一个是行政机关自己派他下属单位来拆，派公务员来拆，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行政机关委托一个 A 公司来拆。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如果是委托 A 公司是个代履行，所以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29条第二项的规定，你必须要缴纳一笔代履行费用。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直接强制的，其实他不用收钱，是不用收钱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会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状况。你好像呢会因为什么？会因为行政机关是不是自己出手，而这个让人民是不是要负担这个钱的这个部分，这个结果会反而产生这个差异，发生这个差异存在。所以这里呢，就学者就一直在那边讲说呢，有些学者就提出说呢，其实代履行的部分呢，其实不应该限于要由非行政机关来做，其实由行政机关来做呢，应该还是代履行，应该还是有可能，就行政机关也有可能做代履行，也有可能做代履行。那最后呢，这个学说来讲，他提出了一个他的创，这是学说上面的一个见解，不过还没有到现行法，就是大家参考就可以。他怎么说呢？学说认为说啊，其实是不是代履行呢？其实他用一个标准来分，就是是不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是不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只要呢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不管是谁来做，都是代履行，可替代的。这个部分，大家如果看这个文字的说明的话，应该就很清楚。接触代理行，这是学说的见解，大家看看就可以了。因为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题目上来讲，那会有一些这个学者会让你去批评这个东西。那就讲说，其实，在学理上来讲，他认为说，为了要弥平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状况，那他就说啊，只要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不管是行政机关来做， 或行政机关委托给第三人来做，通通呢都是代行的范围。换句话说呢，这个义务人都应该要缴钱，哦，都应该要缴钱，哦，这是最后的结论，哦，最后的结论。所以这边呢，这个争点其实重要性不是那么的高了，哦，不过可以让我们更去认识整个这个代理型它的一个运作，它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哦，好，先稍微休息一下。